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朗诵董行集。 累了一天，祥子实在是困了，从门洞里把铺给搬进来，马马虎虎的铺好躺下了，腿悬空着不惯，他睡不着，强闭上眼安慰自己，哎，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什么罪都受过，何必单忍不了这个？哎，别看吃喝不好，活太累，也许时常打牌请客有饭局。咱们出来为的是什么？祥子，还不是为钱？只要多进钱，什么也得受着。这么一想，他心里舒服多了。闻了闻屋子，也不像先前那么臭了，慢慢的就入了梦。迷迷糊糊的觉得有臭虫，可也没顾得去拿。过了两天，祥子的心已经凉到底了。可是在第四天头上，来了女客，张妈忙着摆牌桌子，她的心呢，就好像冻实了的小湖上忽然来了一阵春风。太太们打起牌来，把孩子们都通通的交给仆人。张妈既是得伺候着烟茶手巾板儿，那群小猴自然就全归祥子统辖。他讨厌这群猴子，可是偷偷的往屋里撩了一眼，嘿，大太太管着头去，像是很认真的样子。他心里说，别看这个大娘们厉害，也许并不糊涂，知道趁这个时候给仆人们多弄个三毛五毛的。他对猴子们特别的拿出耐心法来，看在头前的面上，他得把这群猴崽子当作少爷小姐看待。牌局散了，太太叫他把客人送回家。两位女客急于要同时走，所以呢得另雇一辆车。祥子喊了一辆，大太太撩袍脱带的，浑身摸钱，准备着替客人付车钱。客人呢谦让了两句，大太太就好像要拼命似的喊，哎，你那这是怎么了老妹子？哎呀，到了我们这儿来呀，还能没个车去吗？哎，老妹子，您得坐什么坐什么啊。他到这个时候才摸出来一毛钱。祥子看得清清楚楚啊，递过那一毛钱的时候，太太的手有点哆嗦。送完了客，帮着张妈把牌桌什么的收拾好，祥子看了太太一眼。太太叫张妈去拿点开水，等张妈出了屋门，她拿出了一毛钱来，哎，拿去，别拿那个眼睛镜扫得着我啊。哎呀，祥子的脸忽然紫了，挺了挺腰，好像头要顶住房梁，一把抓起那张毛票扔在太太的胖脸上，给我四天的工钱。哟，这是怎么了？太太说完了这个，又看了祥子一眼，没敢言语，把四天的工钱给了他。祥子拉着铺盖刚一出门口，就听见院子里破口骂声。初秋的夜晚， 星光夜影里阵阵的小风。祥子抬起头看着高远的天河，叹了口气，哎，这么凉爽的天，他的胸脯又是那么宽，可是他觉得空气仿佛不够，胸中非常憋闷，他想坐下来痛哭一场。以自己的体格，以自己的耐性，以自己的要强，会让人家当作猪狗，会维持不住一个事情。他不止怨恨杨家那一伙人，而渺茫地觉到一种无望，恐怕自己一辈子不会再有什么起色了。拉着铺盖卷儿，他越走越慢，好像自己已经不是拿起腿就能跑个十里八里的祥子了。到了大街上，行人很少，可是街灯很亮，他更觉得空旷渺茫，不知道往哪儿去好了。上哪儿？自然是回仁和车厂。心里又有些难过。做买卖的，卖力气的，不怕没有生意，倒怕有了照顾主而没做成买卖。祥子明知道上工辞工是常有的事，此树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可是他是低声下气的维持事情，舍着脸为的是买上车，而结果还是三天半的事儿，跟那些个串惯宅门的老油子一个样。他觉着伤心，他几乎觉着没脸再进仁和厂，而给大家当笑话说：“你瞧瞧瞧瞧瞧。”落得祥子感情也是三天半就吹呀，嘿嘿。唉，不上仁和车厂，又上哪儿去呢？为了免得再为这个事思索。他一直走向西安门大街去。仁和车厂的前脸是三间铺面房，当中的一间作为柜房，只许车夫们进来交账或者交涉事情，可不准随便来回打穿台。因为东间与西间是刘家妇女的卧室，西间的旁边有一个车门，两扇绿漆大门，上面歪着一根粗铁条，挂着一盏极亮的没有罩子的电灯，灯底下横悬着铁片涂金的四个字：仁和车厂。车夫们出车收车和随来随往的都走这个门。由大门进去，拐过前脸的西间屋，才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中间有棵老槐树。东西屋全是敞着脸的，是存车的所在。南房和南房后面小院子里有几间小屋，全是车夫们的宿舍。大概有十一点多了，祥子看见了仁和车厂那盏极明亮而又怪孤单的灯。柜房和东间屋没有灯光，西间可是还亮着。他知道虎姑娘还没睡，他想轻手蹑脚地进去，别叫虎姑娘看见。正因为他平日很看得起她，所以不愿意头一个就被他看见他的失败。他刚把车拉到他的窗底下，虎妞呢由车门里出来了。哟，祥子，你这是……他刚要往下问，一看祥子 垂头丧气的样子，车上拉着铺盖卷儿把话咽了回去。哎，怕什么是有什么呀，祥子心里的惭愧与气闷凝成一团，顿时站住了脚，呆在那儿了，说不出话来。他傻看着虎姑娘，这虎姑娘今天也异样，不知道是电灯照的还是擦了粉，脸上比平日白了许多。脸上白了些，就掩去好多她的凶气，嘴唇上的确是抹了点胭脂，使虎姑娘也带出些媚气。祥子看到这儿，觉得非常的奇怪，心里更加慌乱。因为平日没拿她当过女人看待，骤然看到这红嘴唇，心里头忽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她上身穿着件浅绿的绸子小夹袄，下边是一条青羊皱肥腿的单裤，绿袄在电灯底下闪出了一些柔软而微带凄惨的丝光，因为短小而露出一点点白裤腰来，使绿色更加明显素净。下边的肥腿黑裤子被小风吹得有点微微的动，像一些什么阴森的气儿，想要摆脱开那贼亮的灯光而与黑暗连成一气。祥子不敢再看了，茫然地低下头去，心里还存着个小小的带光的绿袄。他知道虎姑娘一向不这样打扮，以刘家的财力说，她满可以天天穿着绸缎，可是终日了与车夫们打交道，她总是布衣布裤，即使有些花色在布上也就不惹眼。祥子好似看见一个非常新意的东西，既熟识又新意，所以心里有点发乱。心中原本苦恼，又在极强的灯光下遇见这新意的活东西，他没了主意。自己既不肯动，倒希望虎姑娘快快地进屋去，或者是命令她干点什么。哎呀，简直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一种什么也不像而非常难过的折磨。虎姑娘往前凑了一步，声音不高，哎，别愣着，去把车放下，赶紧回来啊，有话我跟你说，乌了见。平日帮他办惯了事的祥子只好服从，但是今天他和往日不同，他很想要思索一下，愣在那儿去想又怪僵的慌，他没主意了，就把车拉了进去。看看南屋没有灯光，大概是都睡了，或者是还有没收车的。把车放好了，他来到他门前，忽然祥子的心跳起来。进来呀，有话跟你说。虎姑娘探出头来，半恼半笑的。祥子慢慢地走了进去。桌子上有几个还不甚熟的白梨，皮儿还发青，一把酒壶，三个白瓷酒盅，一个头号大盘子摆着半只酱鸡，跟一些个熏干酱肚之类的食物。虎姑娘只给她一个椅子，看她坐下了才说，你瞧我今天吃靠了，你也吃点儿。说着她给她斟上了一杯酒，白酒的辣味儿混合上熏酱肉味儿， 显得是特别的浓厚沉重。祥子，喝吧，啊，吃了这个鸡，我已经早吃过了，不必让。嘿，我刚才呀，用骨牌打了一卦，准知道你回来，灵不灵？我不喝酒。祥子看着酒庄出神，哎，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的不领情是怎么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连我还能喝四两呢。哎，不信你瞧瞧。他把酒盅端起来，灌了多半盅，一闭眼哈了一口气，举着酒盅，你喝啊，要不我揪你耳朵灌你。祥子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遇到这种戏弄，真想跟他瞪眼。可是他知道，虎姑娘一向对他不错，而且他对谁都是那么直爽，他不应当得罪他。既然不肯得罪他，再一想，哎，索性就和他诉诉委屈吧。自己素来不大爱说话，可是今天似乎有千言万语在心中憋闷着，非说说不痛快。这么一想呢，他觉得虎姑娘不是戏弄他，而是坦白的爱护他。他把酒盅接过来，喝干，一股辣气是慢慢的、准确的、有力的往下走。他伸长了脖子，挺直了胸，打了两个不十分便利的嗝。虎妞笑起来了。祥子好容易把这口酒调动下去，听到这个笑声，赶紧向料车的那几间屋子看了看。虎妞把笑声收了，脸上可还留着笑容。没人，老头子给姑妈做寿去了，得那么个两三天的耽误呢。姑妈在南岩住，一边说呢，一边又给他倒满了酒。听到这儿，祥子心里转了个弯，觉出在哪儿似乎有些不对的地方，同时他又舍不得出去。虎妞的脸是离他那么近，她的衣裳是那么干净光滑，她的嘴唇是那么红，都使他觉到一种新的刺激。他嘛，还是那么老丑，可是比往常添加了一些活力，好像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是他，但多了一些什么。他不敢对这点新的什么去详细的思索，一时又不敢随便的接受，可也不忍的拒绝。他的脸红起来，好像是为壮壮自己的胆气，他又喝了口酒。刚才他想对他诉诉委屈，此刻他又忘了。红着脸，他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越看他心中越乱，他越来越显出他所不明白的那点什么，越来越有一点什么热辣辣的力量传递过来。渐渐的，虎姑娘变成一个抽象的什么东西。祥子警告着自己，需要小心，可是他又要大胆。他连喝了三盅酒，忘了什么叫做小心，迷迷糊糊地看着他。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非常痛快，大胆，极勇敢地要马上抓到一种新的经验与快乐。平日他有点怕的，现在他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了，他自己反倒变成了有威严与力气的，似乎能把它当作个猫似的拿到手中。屋内灭了电灯。第二天祥子起得很早， 拉起车就出去了。头跟嗓子都有点发疼，这是因为第一次喝酒，他倒没去注意。坐在一个小胡同口上，清晨的小风吹着他的头，他知道这点头疼不久就会过去。可是他的心里另有一些事儿使他憋闷得慌，而且一时没有方法去开脱。昨天夜里的事叫他疑惑、羞愧、难过，并且觉得有点危险。他不明白虎姑娘是怎么回事。她早已不是处女，祥子在几点钟前才知道。他一向很敬重虎姑娘，并且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虽然她对大家很痛快随便，可是大家没有在背地里讲论过她。即使车夫中有说她坏话的，也是说她厉害，没有别的。那么，为什么有昨天夜里那一场？这个既显着糊涂，祥子也怀疑了昨天夜里的事。他知道他没在车场子里，那怎么是一心一意地等着祥子？假若是随便哪个都可以的话，想到这儿，祥子把头低下去。他来自乡间，虽然一向没有想到娶亲的事，可是心里并非没有个算计。假若他有了自己的车，生活舒服了一点，而且愿意娶亲的话，他必定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做的姑娘。像他那个岁数的小伙子，即使有人管着，哪个不偷偷的跑最下等的妓院？祥子始终不肯随和。一来他自居为要强的人，不能把钱花在娘们身上；二来他亲眼看见那些花冤钱的傻子们，有的才十八九岁就得了性病。最后他必须规规矩矩，才能对得起将来的老婆，因为一旦要娶，就必娶一个一清二白的姑娘，所以自己也得像那么回事儿。可是现在想起了虎妞，设若要是当个朋友看，她确实是不错；当个娘们儿看，她丑、老、厉害、不要脸。就是想起抢去他的车，而且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些大兵，也没有像想起他这么可恨可厌。他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股清凉劲儿毁尽了。祥子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再说这个事要是吵嚷开，被刘四知道了呢？刘四知道不知道他的女儿是个破货呢？假若不知道，祥子岂不独自背上黑锅？假若早就知道而又不愿意管束女儿，那么他们父女是什么东西呢？他和这样人掺和着，他自己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父女都愿意，他也不能要他。不管刘老头子是有六十辆车还是六百辆、六千辆，他得马上离开仁和车厂，跟他们一刀两断。祥子有祥子的本事，凭着自己的本事买上车，娶上老婆，这才正大光明。想到这儿，他抬起头来，觉得自己是个好汉子，没有可怕的，没有可虑的，只要自己好好的干，就必定成功。 让了两次座都没能拉上，那点别扭劲儿又忽然回来了，不愿意再思索，可是心中堵得慌。这回事似乎与其他的事儿全不同，即使有了解决的办法，也不容易随便的忘掉。不但身上好像沾了点什么，心里仿佛也多了一个黑点儿，永远不能再洗去。不管怎么样的愤恨，怎么样的讨厌他，他似乎老抓住了他的心。越不愿意再想，他越忽然的从他心里跳出来，一个赤裸裸的他，把一切丑陋与美好一下子整个的都交给了他，像买了一堆破烂那样，破铜烂铁之中也有一个两个发光的有色的小物件，使人不忍的拒绝。祥子没有和任何人这样亲密过，虽然是突乎其来，虽然是个骗诱，到底这样的关系不能够随便的忘记，就是想把它放在一边，它自自然然会在心中盘绕，像生了根似的。这对他不仅是个经验，而也是一种什么形容不出来的扰乱，使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对他，对自己，对现在与将来都没办法，仿佛是碰在蜘蛛网上的一个小虫，想挣扎已经是来不及了。迷迷糊糊的，他拉了几个买卖，就是在奔跑的时节，他的心里也没有忘记了这件事，并非清清楚楚有头有尾的想起来，而是时时想到一个什么意思，或者一点什么滋味，或一些什么感情，都是渺茫而又亲切。他很想独自去喝酒，喝得人事不知，他也许能痛快一些，不能再受这个折磨。可是他不敢去喝，他不能为这件事情毁了自己。他又想起了买车的事儿来，但是他不能专心的去想，老有一点什么阻拦着他的心思。还没想到车这个东西，已经偷偷的溜出来了，占住了他的心，像块黑云遮住了太阳，把光明打断。到了晚间打算收车，他更难过了，他必须回车厂。哎呀，可是真怕回去啊，假若遇上他呢怎么办？他拉着空车在街上绕，两三次已经离车厂不远了，又转回头来往别处去。哎，很像初次逃学的孩子不敢进家门那样。奇怪的是，他越想躲着他，同时呢也越想遇到他。天越黑，这个想头越来越厉害，一种明知不妥而很愿意试试的大胆与迷惑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这小的时候用竹竿捅马蜂窝的就是这样，害怕，可是心里头呢跳着要去试试，像有什么邪气催着自己似的。渺茫的他觉到一种比自己还有力气的劲头，要把它揉成一个圆球抛到一团烈火里去。他没有办法阻止自己的前进。 听众朋友，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小说展播，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朗诵董行集。 祥子左思右想的，又绕回西安门来。这次他不想再迟疑，要直入公堂的找他去。他已经不是任何人。她只是个女，祥子的全身都热起来。刚走到门脸上，灯光底下走来个40多岁的男人。祥子似乎认得这个人的面貌态度，可是不敢去招呼，几乎是本能的，他说了声车吗？那个人愣了一下子，啊，祥子。哦，是啊，曹先生。曹先生笑着点了点头。我说，祥子，你要是没在宅门里的话，还是上我那儿来吧。我现在用着的人太懒，他老不管擦车，虽然跑得也挺麻利的。哎，你来不来？哎，还能不来，先生？祥子似乎连怎么笑都忘了，他用小毛巾不住地擦脸。先生，哦，我今儿个上工啊。那什么，后天吧。曹先生想了想，是喽，先生，我送你回去吧。啊，不用，我不是到上海去了一程子吗？回来以后，我不在老地方住了，现在住在北长街儿。我晚上出来走走，后天见吧。曹先生告诉了祥子的门牌号，又找补了一句，还是用我自己的车。祥子痛快的简直要飞起来，这些日子的苦恼全忽然一起铲净，像大雨冲过的白石路。曹先生是他的旧主人，虽然在一块儿没有多少日子，可是感情顶好。曹先生是非常和气的人，而且家里头人口不多，只有一位太太和一个小男孩。他拉着车一直奔了仁和车厂。虎姑娘屋子里的灯还亮着，一见这个灯链，祥子猛地木在那儿了。站了半天，他决定进去见他，告诉他他又找到了包月，把这两天的车份交上去，要出他的储蓄，从此一刀两断。这自然不便明说，虎妞呢总会明白的。他进去先把车放好，而后回来大着胆子叫了声刘姑娘，那进来。他推开门，虎姑娘正在床上斜着呢，穿着平时的衣裤，赤着脚，依旧斜着身子。怎么吃出甜头来了是怎么着？哎呀，祥子的脸红得像生小孩时候送人的鸡蛋。愣了半天，他迟迟顿顿地说，我又找好了事，后天上工，人家自己的车。虎姑娘把话接了过来，你小子不懂好歹。他坐起来，半笑半恼地指着他，这儿有你的吃，有你的穿，非去出臭汗不过瘾是怎么着？ 老头子管不了我，我不能守一辈子女儿寡。就是老头子真犯牛脖子，我手里也有俩梯子，咱们两个人也能弄上两三辆车，一天的进个块八毛的，不比你成天满街跑臭腿去强。我哪点不好啊？除了比你大一点，那你也大不了多少啊。我可是护着你，疼你。祥子找不到别的反驳，我愿意去拉车。地道窝窝头脑袋，你先坐下，要不着你。他说完笑了笑，露出了一对虎牙。祥子青筋蹦跳的坐下，我那点钱呢？老头子手里呢，丢不了，你甭害怕。哎，你还别跟他要，你知道他的脾气，购买车的数你再要，一个子儿也短不了你的。现在要，他要不骂出你个魂儿来才怪。他对你不错，丢不了，短一个我赔你俩啊！你个乡下脑壳，你别让我损你了。祥子又没得说，低着头掏了半天，把两天的车租掏出来放在桌上。啊，两天的，今儿个就算交车，明儿个我歇一天。他心里一点也不想歇一天，不过呢，这样显得干脆，交了车以后再也不住仁和场。虎姑娘过来把钱抓在手里，往他的衣袋里一塞，这两天连车带人都白送了，你这小子有点运气，别忘恩负义就得了。说完他一转身把门倒锁上。祥子上了曹宅，对虎姑娘他觉得有点惭愧，可是事儿既出于他的引诱，况且他又不想贪图他的金钱，他以为从此和他一刀两断，也就没有什么十分对不住人的地方了。他所不放心的倒是刘四爷拿着的他的那点钱，马上要去吧，恐怕老头子多心，从此不再去见他们父女，也许虎姑娘一怒对老头子说几句坏话，而把那点钱炸了酱。还继续着托老头子给存钱吧，一到仁和车场就得碰上，又怪难以为情。他想不出妥当的办法，越没办法也就越不放心。他颇想向曹先生要个主意，可是怎么说呢，对虎姑娘的那一段是对谁也讲不得。想到这儿他真后悔了，这件事是他开始明白过来，不能一刀两断的，这种事儿是永远洗不清的，像肉上的一块黑斑。无缘无故的丢了车，无缘无故的又来了这一层缠绕，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么完了，无论自己怎么要强全算白饶。想来想去，他看出这么点来，大概到了最后他还得舍着脸要虎姑娘，不为要他，还不为要那几辆车吗？当王八的吃粮炒肉他不能忍受，可是到了时候还许非此不可，只好往前干吧，干着好的等着坏的。他不敢再像从前那样自信，他的身量、力气、心胸都算不了一回事，命是自己的，可是叫别人管着，叫些什么顶混账的东西管着。按理说他应当很痛快，因为曹宅是他在所混过的宅门里顶可爱的，曹宅的工钱并不比别处多， 除了三节的赏钱，也没有很多的零钱。可是曹先生与曹太太都非常和气，拿谁也当个人待。祥子愿意多挣钱，拼命的挣钱，但是他也愿意有个像间屋子的住处和可以吃得饱饭的饭食。曹宅处处很干净，连下房也是如此。曹宅的饭食不苦，而且绝不给下人臭东西吃。自己有间宽敞的屋子，又可以消消停停地吃三顿饭，再加上主人很客气，吃住都合适，工作又不累，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也不是吃亏的事儿。虽然曹家不打牌，不常请客，没什么零钱，可是做点什么临时的工作，也都能给个一毛两毛的。比如太太叫他给小孩去买丸药，他必多给他一毛钱，叫他坐车去。这点钱不算什么，可是使他觉到一种人情，一种体谅，使人心中痛快。祥子遇见过的主人也不算少，十个倒有九个是能晚给一天工钱就晚给一天，表示出顶好是白用人，而且仆人根本是猫狗，或者还不如猫狗。曹家的人是个例外，所以他喜欢在这儿。他去收拾院子、浇花都不等他们吩咐他，而他们每见到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必说些好听的话。更趁着这个时节，他们找出些破旧的东西，叫他去换洋火。虽然那些个东西还都可以用，而他也就自己留下。在这儿，他觉出点人味儿。在祥子的眼睛里，刘四爷可以算作黄天霸。他心中的大人物，除了黄天霸，就得算是那位孔圣人。他莫名其妙，孔圣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不过据说是认识许多的字儿，还挺讲理。在他所混过的宅门里，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里连一个能赶上刘四爷的还没有。文的中虽然有在大学堂教书的先生，也有在衙门里当好差事的，字当然认识不少，可是没遇到一个讲理的。就是先生讲点理，太太小姐们也很难伺候。只有曹先生既认识字又讲理，而且曹太太也规规矩矩的得人心，所以曹先生必是孔圣人。假若祥子想不起孔圣人是什么模样，那就必应当像曹先生，不管孔圣人愿意不愿意。其实呢，曹先生并不怎么高明，他只是个有时候教点书，有时候也做些别的事的一个中等人物。他自居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个唯美主义者，很受了英国诗人美术家威廉·莫里斯一点影响。在政治上、艺术上，他都并没有高深的见解。不过他有一点好处，他所信仰的那一点点儿，都能在生活中的小事件上实行出来。他似乎看出来自己并没有惊人的财力能够做出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所以就按着自己的理想来布置自己的工作与家庭。虽然无补于社会，可是至少也愿言行一致，不落个假冒为善。因此在小的事情上他都很注意，仿佛是说，只要把小小的家庭整理得美好，那么社会怎样满可以随便。有时候这使他自愧， 有时也很自喜，似乎看得明明白白，他的家庭是沙漠中的一个小绿洲，只能供给来到此地的一些清水与食物，没有更大的意义。祥子恰好来到了这个小绿洲，在沙漠中走了这么多日子，他以为这是个奇迹。他一向没有遇到过像曹先生这样的人，所以他把这个人看成圣贤。这也许是他的经验少，也许是世界上连这样的人也不多见。拉着曹先生出去，曹先生的服装是那么淡雅，人是那么活泼大方，他自己是那么干净利落，魁梧雄壮，他就跑得分外高兴，好像只有他才配拉着曹先生似的。在家里处处又是那么清洁，永远是那么安静，使他觉得舒服安定。当他在乡间的时候，他常看到老人们在冬日或秋月下叼着竹管烟袋，一声不响地坐着。他虽然年纪还小，不能学这些个老人，可是他爱看他们这样静静地坐着。他揣摩着必是有点什么滋味。现在他虽是在城里，可是曹宅的清静足以让他想起乡间来，他真愿意抽上个烟袋咂摸着一点什么滋味。不幸那个女的和那点钱叫他不能安心，他的心像一个绿叶子，被个虫用丝给缠起来，预备做茧。为这点事，他自己放不下心，对别人，甚至于是对曹先生，时时发愣，所答非所问，这使他非常的难过。曹宅睡得很早，到晚间九点多钟就可以没事了，他独自坐在屋里或者是院子里，翻来覆去的想的就是这两件事。他甚至想起马上就去娶亲，这样必定能够断了虎妞的念头。可是凭着拉车怎么能养家呢？他知道大杂院里的苦哥们儿，男的拉车，女的缝穷，孩子们捡煤糊，夏天在土堆上捡西瓜皮啃，冬天全去赶粥场。祥子不能受这个。再说呢，假若他娶了亲，刘老头子手里那点钱就必定要不回来，虎妞又岂肯轻饶了他呢？他不能舍了那点钱，那是用命换来的。他自己的那辆车是去年秋初买的，一年多了，他现在什么也没有，只有要不出来的30多块钱和一些缠绕。他越想越不高兴。中秋节后10多天了，天气慢慢的凉上来，他算计着得添2件衣裳。唉，又是钱，买了衣裳就不能同时把钱还剩下，买车的希望简直不敢再希望。即使老拉包月，这一辈子又算怎么回事呢？一天晚间，曹先生由东城回来的晚一点，祥子为着小心，由天安门前全走马路。敞平的马路没有什么人，微微的凉风，静静的灯光，他跑上了劲儿来。许多日子心中的憋闷暂时忘记了，听着自己的脚步 和车公子的清闲儿，他忘记了一切。解开了纽扣，凉风嗖嗖地吹着胸，他觉到痛快，好像就这么跑下去，一直跑到不知道什么地方，跑死也倒干脆。越跑越快，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一会儿就过了天安门。他的脚似乎是两个弹簧，几乎是微一着地就弹起来，后边的车轮转的已经是看不出车条来，皮轮仿佛已经离开了地，连人带车都像被疾风吹起来似的。曹先生被凉风一嗖，大概是半睡着了，要不然他必会阻止祥子这样的飞跑。祥子是跑开了腿，心中渺茫地想到，出一身透汗，今天可以睡个痛快觉了，不至于再思虑什么。已经离北长街不远了，马路的北边被红墙外头的槐树林子遮得很黑。祥子刚想收步，脚已经碰到一些高起来的东西，脚到车轮子也到了，祥子栽了出去，咔嚓一声，车把断了。 哟，怎么了？ 曹先生随着自己的话从车里摔了出来。祥子没出一声，就地爬起来，曹先生呢也轻快地坐起来。 怎么了？ 原来是新卸的一堆补路的石头块，可是没有放红灯。祥子问， 摔着没有？没有，我走回去吧，你拉着车。 曹先生还镇定，在石头块上摸了摸有没有落下来的东西。祥子摸着已经断了的一截车把，曹先生，没折多少，先生还坐上，能拉。说着他一把车从石头里扯出来，坐上，先生。曹先生不想再坐，可是听出祥子的话带着哭音，他只好上去了。到了北长街的电灯底下，曹先生看见自己的右手擦去了一块皮。 哎，祥子，你站住！ 祥子一回头，脸上满是血。曹先生害了怕，想不起说什么好。 哎，你快，你快！ 祥子莫名其妙，以为是叫他快跑呢，他一拿腰，一气儿就跑到了家。放下车，他看见曹先生手上有血，就急忙地往院里跑，想去跟太太要药。曹先生跑了进去， 别管我，先看你自己吧。 祥子看了看自己，开始觉出疼痛，两个磕膝盖，右胳膊肘全破了，脸蛋上他以为流的是汗，原来是血。他顾不得干什么想什么，他坐在门洞的石阶上，呆呆地看着断了把的车，崭新漆黑的车，把头断了一段，秃茶茶地露着两块白木头茬，非常的不调和难看，像糊好的漂亮纸人还没有安上脚，光出溜的插着两根熟记杆那样。祥子呆呆地看着这两块白木头茬。曹家的女仆高妈响亮地叫着， 祥子，祥子，你在哪儿呢？ 他没有动静，不错眼珠地盯着那破车把，那两块白木头茬就好像插在他的心里。 哎呀，你这是怎么茬啊？一声不出藏在这儿，你瞧，吓我一跳，先生叫你呢。 高妈的话永远是把事情与感情都掺和起来，既显得复杂又动人。她是32、33岁的寡妇，干净爽快，做事麻利又仔细。在别处有人嫌她太张道，主意多， 时常有些神没鬼道的。曹家喜欢用干净嘹亮的人，而又不大注意那些个小过节，所以他跟了他们已经两三年，就是曹家全家到别处去也老带着他。他说：先生叫你呢。机智祥子站起来，他看明他脸上的血。 我的妈呀，可吓死我了，这是怎么了？你还不动换呢？得了破伤风还得了？快走，先生那儿有药。 祥子在前面走，高妈在后边叨了，一块进了书房。曹太太也在那儿，正给先生裹手上药，看见祥子进来，她也吓了一跳。 太太，他这下子可是摔得够巧的。高妈唯恐太太看不出来，忙着往脸盆里倒凉水，更忙着说：我早就知道嘛，他一跑起来他就不顾命啊，早晚得出点岔。你果不其然，还不赶快洗洗啊，洗好了上点药。你看这真是。 祥子拖着右胳膊肘不动，书房里是那么干净雅致，站着这么个满脸血的大汉非常的不像样。大家似乎都觉出点什么不对的地方，连高妈也没话了。祥子低着头，声音很低，可是很有力。 先生，另找人吧。这个月的工钱你留着收拾车吧，车把断了，左边的灯碎了块玻璃，别处倒都好好的。 哎，先洗洗上点药再说别的啊。曹先生看着自己的手，太太正给他慢慢的往上缠纱布。 高妈又想起话来了： 对，先洗洗， 先生并没有说你什么呀，你别先倒打一瓦。 祥子还不动。 不用洗，一会儿就好。一个拉包月的摔了人碰了车，没脸在。 他的话不够帮助说完全了他的意思，可是他的感情已经发泄尽尽，只差着放声哭了。辞世让工钱在祥子看就差不多等于自杀，可是责任脸面在这个时候似乎比命还重要，因为摔的不是别人，而是曹先生。假若他把那位杨太太摔了，摔了就摔了，活该。对杨太太，他可以拿出街面上的蛮横劲儿，因为他不拿他当人待，他也就不便客气。钱是一切，说不着什么脸面，哪叫规矩。可是曹先生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得牺牲了钱保住脸面。他顾不得恨谁，只恨自己的命。他差不多想到从曹家出去他就永不再拉车，自己的命即使不值钱可以拼上，人家的命呢，真要摔死一口子怎么办呢？以前他没想到过这个，因为这次是把曹先生摔伤，所以悟过来这个理儿来。好吧，工钱可以不要，从此改行，不再干这背着人命的事。拉车是他理想的职业，撂下这个就等于放弃了希望。他觉得他的一生就得窝窝囊囊地混过去，连成个好拉车的也不用再想。空长了那么大的身量。在外边拉散座的时候，他曾经毫不客气地抄买卖，被大家嘲骂。可是这样的不要脸，正是因为自己要强，想买上车，他可以原谅自己。拉包月而惹了祸，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呢？这要被人知道了啊，祥子摔了人碰坏了车，乃到